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啊，首先要在这里跟你说个消息啊，就我们上个星期的时候不是放了一集鸽子吗？然后同时还预告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会举办我们的线下歌友会，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那也有些朋友啊，就说那为什么不来武汉呢？武汉不是在正好在中间吗？还有人说中国的中间应该是西安啊，那怎么不来成都呢？放心放心，我希望我慢慢一个一个地方慢慢去，对不对？那么我们纯粹是看我们后台这哪的人多就从哪先开始。那所以呢，在这里就跟你公布一下啊，我们8月22号也就是明天下午5点呢，就会正式开始启动我们广州场的线下见面会。具体的报名信息呢，应该你没搞错的话啊，或者我没搞错，应该已经通过后台的系统通知发给你了。如果你没有收到啊，那会不会是因为你并没有从官方渠道买咱们这个节目呢？如果你仍然还没有收到，那么能不能麻烦你啊，联系一下我的同事们。那联系的办法就是继续在我们这里留言，或者是反正你有你的办法，对不对？好，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事儿啊，本来应该上礼拜要谈的，但上礼拜我不是临时放了个鸽子吗？本来还希望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有时间把它做出来，好好补一补，因为我觉得这么放鸽子也太过意不去了。但没办法，那么星期一二正好又有别的事儿耽搁了，所以只好把上礼拜要讲的事儿放今天。我的同事呢还说，哎呀，这个热度早就过了。可是你看，我对这个题目还真的挺感兴趣，而且也花了一些功夫准备嘛，对不对？那不说还是有点舍不得，还是让我聊一聊怎么样。我要讲的是什么，其实是8月12号那天的事儿了。你听过吗？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女乒乓球选手，是日本乒乓球界的一姐啊，早田希娜。本来在中国呢也特别受欢迎，很多粉丝，人缘也挺好，跟我们国家的一众乒乓球好手呢也都相处得不错。然后呢，就樊振东呢就建议他，既然这样，你不如就开个微博吧。他说好啊，那行，那我就开微博。好，让他开微博。开了微博之后呢，还分享了他跟陈梦啊、孙颖莎啊等一帮乒界高手的合影，下头的粉丝留言也相当多。可是几乎就在同时啊，就马上出事儿了。然后出了这个事儿很严重啊，樊振东啊、陈梦啊、孙颖莎等全部都取消关注他微博，然后他微博底下呢就招来一片骂声，这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大家觉得挺可爱的早田希娜，很厉害，也很受中国人喜爱的早田希娜，在回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的记者招待会上面被人问啊，你现在回来了想干嘛呢？他说现在呢就只想好好休息，然后放假旅行，要去日本的九州的鹿儿岛逛一逛，然后去附近一个地方叫做芝懒特工和平会馆去参观。哇，这就不得了了，大家马上就非常愤怒。为什么呢？虽然这个芝懒特工和平会馆啊，并不像靖国神社那样子是成为中国甲级的日本旅游禁地啊，但至少也还是个很成疑问的一个地方，至少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呢是纪念当年日本恶名昭彰的神风特工队的一个纪念馆。那里面展示的呢是神风特工队的一些当年的队员，他们出航之后的之前写下的遗书，他们的生前的合影，他们的一些遗物，以及一些当年他们的训练的场景啊，他们的基地的复原图啊等等， 事实上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当年神风特工队的一个其中主要的基地。好，那这怎么行呢？于是我就看到很多人评论，那么有一些报纸上的评论家还说，这个芝兰特工和平会馆，虽然我不是很熟悉是什么，我也没去过，但是听名字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那能够去纪念神风特工队的地方参观，这岂不就是要复活军国主义的意思吗？那这个沼田希纳还能是个好人吗？我很少见到，我因为现在比较少看我们国内的报纸的时事评论员的写作，但是我很惊讶啊，就是作为一个时事评论员，他做一个评论的前提居然是，我虽然没去过，我也不了解，但肯定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那这个事怎么行呢？然后跟着就可以发表一篇洋洋下千言的评论文字去评这件事情。我先讲啊，这不是立场的问题，而是做评论你怎么样也得搞清楚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不对？比如说这个芝兰特工和平会馆到底是干嘛的呢？他平常是做什么呢？他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个问题在哪里你都要分析清楚才行啊，是不是？那么所以我就想从这事儿啊讲一讲一个可能我们都听过但不一定都非常了解的一个历史的往事，那就是当然就是神风特工队。说起神风特工队啊，那真是让人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日本那种最极端最狂热的军国主义混淆了日本传统的武士道达到极端的一种表现，那么在全世界都非常非常有名。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啊，当然那时候我们台湾接受国民党教育啊，那么也是要非常强调日本对我们带来的祸害，那么也要谈到这一笔。但是当年的台湾在谈这一笔的时候啊，那个态度有点奇怪，一方面抨击这个神风特工队这军国主义的一个快要完蛋快要崩溃之前的最后一集，而且非常变态，但是呢仿佛没有太去挖清楚他的意识形态根据，甚至让很多我们年轻的小男孩呢还暗自的觉得佩服，就一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的国家居然能够干出这样的事儿，就开着飞机去撞别人的敌人的军舰，虽然这是敌人啊，最凶恶的敌人，但是这种态度还是很令人震惊甚至令人佩服的。那么甚至我记得小时候呢，我们有些老师啊会跟我们讲，虽然这个是敌人啊，但这种态度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就言下之意仿佛鼓励将来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呢也该像当年日本的神风特工队那样子，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开着飞机去撞敌人，那么这样子才叫做为国献出我的生命和青春，那是很值得崇尚的一件事儿。好，但我想说说这个讲法到底在日本是怎么回事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在特工这个字啊，日本其实正式的名称神风特工队或者所有这种自杀作战啊，他们正式的名称其实就叫做特别攻击队，所谓神风特工队就神风特别攻击队。那特别攻击是怎么回事呢？特工特别攻击其实就是以一种抱着必死的心情把自己驾驶的武器，比如说船也好，或者是甚至有时肉搏战啊，你都是带着那种我就是要我今天就是拼了老命来跟你打。我们一般的会觉得哎，这不是战士都是肯定是拼了老命跟人家打仗吗？就理想中的战士不都是这样子吗？其实不是的，你想想看真实的作战环境底下啊，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士兵在合理的情况下会随便想着我动不动就要牺牲生命，那你牺牲生命没屁用，你最重要就是要保存我方的有生力量继续跟对方作战。所谓的牺牲是一个万不得已的时刻才做的事情，才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要理论上是应该极力避免牺牲，那么只是我不怕死，比如说我中了你的弹我不怕死这是一码事儿，但是我今天就明知我就是要中弹来冲出来跟你暴揍一顿那是另一回事儿。这个我们要先搞清楚。 但是呢，在日本的现代战争史上啊，这种特工还相当常见。第一个最有名的案例呢，那就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没错，日本也参与了一战，否则我们五四运动是怎么来的，大家都还记得吧？那就一战，你知道，德国占领了我们的胶东半岛，然后当时日本就以参战国的名义跑去山东打仗，打德国人，就这两个国家在咱山东半岛上打战，就被称为一战的一个战场。他们双方对敌，然后死伤了我们的百姓啊。好，那其中一场战役呢，叫青岛战役。当时日本呢攻打德国占领区，就有这么一个飞行员，就那时候的一战的早期的那种飞机的飞行员啊，叫山本顺平，他开着一个水上飞机。这个水上飞机啊，当时呢，他就是因为他已经油耗过度，而且载弹很重，他怎么样都没办法，他就主要是油耗过度，已经肯定回不了航，于是他就发起特攻，开着自己的飞机啊，水上飞机去撞向这个德军的阵地。那么这大概是现代日本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我们现代类型所讲的这种特攻。那么除了这种特工之外，还有一种日本人在二战中很常见的一种，至少在电视电影视作品很常见的一种作战方式，叫万岁冲锋，可能你也见过，就是那种举起刺刀或者武士刀，然后呢在自己的头上身上绑着日本的军旗，就日本二战的时候，就二战前他的所谓的大日本帝国海军、大日本帝国陆军，他们是有自己的军旗，海军陆军都不一样的其实，但是大致上都是一个太阳，然后发射出几道光芒，红光的那种旗帜，然后要么就绑这种军旗，要么就绑国旗在自己的肩膀上头上，然后举起刺刀对着敌阵，比如说通常是对着美军啊，忽然大喊天皇陛下万岁，这样子就表示我现在要冲出去，我必死了，我这么一群人拿着刀出去肉搏，白刃肉搏，对着美军的机枪阵地冲过去，那必死无疑，但是我这个死法呢是要献出我的生命给天皇，所以我们喊天皇陛下万岁。然后这种作战方式呢也可以叫玉碎作战，叫玉碎作战，就玉碎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这个词呢其实是当然是我们中文就有，但是问题是在日本是被用在这样的作战方式上，这叫玉碎作战。好，然后呢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啊，其实他们也都有过这种对一些俄军要塞的地方发起过这种万岁冲锋的一些做法，包括侵华战争的早期抗日战争的时候，他也对咱中国人干过这一套。然后到了1932年的时候呢，1932年的2月22号还出现了一个事件叫做爆弹三勇士。那这场战役就是发生在我们上海128事变的时候，在当时呢日本有一股部队啊进入到我们上海边界的地方江苏那一带，然后有三个人呢，他们三个人一起抱着根竹管，然后这个竹管里面是塞满了炸药，他们三个一起抱着这个竹管冲进我军的阵地，要用这个方法来突破我们的一些阵地的一些防线，铁丝网啊什么的，然后这样三个人就这么死了嘛。然后当时这个事情呢在日本呢，他们就把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美化叫做爆弹三勇士，然后在一时之间是在日本全国各地都为他们树立铜像，甚至还出了一首流行歌曲叫大和魂之歌，来歌颂这三个人有这么大的勇气，他们认为抱着一个竹管里面装火药冲上来要来炸我军的阵地。但是呢这个事情啊，在几十年之后，战后很多年之后，就有当时上海的日本大使馆的武官就出来说这个事儿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因为当时他们那个管子啊，前面那个炸药的引线是50公分，那点燃的时候他们冲进来，然后就所以他就回不去，冲进我们阵地他就必然在这个跟着一起炸死，但是你那个引线弄长点，你别说弄个1公尺，你不就不用死了吗？不就干嘛干那么蠢的事儿呢？ 但是这个前驻上海大使馆的武官呢，他的讲法是什么？他说当年为什么给他们那么短的引线，其实他怀疑啊，就是根本就是要送他们去送死，就是把他们树为一个日本陆军的一个英勇的典型。这很夸张听起来，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回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达到那个思潮达到最疯狂阶段的时期，这是不奇怪的。真的那些上司真有人会想这种歹毒的主意出来。好，然后到了1944年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口号，叫做一亿玉碎。那就太平洋战争已经打到后期，日本这个败局已成不可挽回的时候，整个战争开始导向就是盟军分分钟就要去入侵日本本土，打回他本土去了。那么时候他那时候日本国民呢就大概1亿人嘛，那么他们就说你如果登岛跟我们作战，我们1亿人跟你同归于尽，这叫一亿玉碎。这种作战方式呢，那个时候在太平洋战场上面已经有很多个地方出现了，让美军印象也很深刻。比如说在塞班岛，就当时守住塞班岛的那些日军的残余部队，到了最后还不止自己冲锋，还要赶着一批平民跟自己出来做这种万岁冲锋，总共4300人冲向这个美军的阵地去送死。结果这场战争打下来，那4300人全死光了。但是呢，当时面对这个场面的美军，据说也有不少获得了创伤症候群，主要就是吓坏了，这些人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会把人吓傻的。而且我想说的是，当年我说发动这么样的冲锋那个人，你知道是谁吗？那个人我们香港人应该还要熟悉的，就是立林中道。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立林中道没干事，立林中道是后来守这个硫磺岛，他是反对干这种事儿的。立林中道这个人也蛮有趣，他有点像356，是日本军队当中当初反对跟美国开战的其中一员。那我说香港人对他熟悉，主要就是因为他是参与了当年占领香港的攻防计划的策划人。他曾经啊在美国留学过3年啊，甚至去过哈佛大学，在美国自己买了个小皮卡，开着个车到处去，那么跟美国很多人都很熟，所以他算是很了解美国的一个人。那么他就认为呢，跟美国打啊是必败无疑，但是既然上面这么决定了，那我们就要去好好干，就跟356一样。那怎么样好好干呢？那也跟356一样，就是尽快用一切手段，那么去打到美国一开始就无力还手，然后来稳住自己的政局，那就不错了。好，那么到了最后他守住的就是硫磺岛。而那个时候呢，他本来手下也很多人建议老大我们万岁冲锋吧，到最后到这一刻，但是他就禁止大家万岁冲锋。那么这种东西甚至对后来的朝鲜战争也有影响，你知道吗？因为在朝鲜战争的时候，南北双方的军队里面啊，其实有一些过去是当过日本军人的。我们听起来很奇怪，朝鲜不是被日本殖民吗？怎么会朝鲜的双方交战的部队里面会有原来的日军呢？是这样的，当时日本殖民朝鲜半岛跟殖民台湾一样，都一样把这他们当成殖民地嘛，都在当地征兵，所以无论是台湾和朝鲜，其实都有很多人是做过日本的军人的，尤其在朝鲜半岛。比如说在韩国为例啊，几个有名的非常有名的早期的那些军阀独裁政客，像朴正熙，都曾经是做过日本的军人。那么所以双方呢，其实无论是朝鲜人民共和国还是大韩民国，两边打仗的时候，其实两边都有这样的原来的日军。那么他们呢，打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他们也搞这种万岁冲锋，虽然是朝鲜人，也学到了日本这种万岁冲锋这种打法。那所谓的神风特工队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日本的这种作战的气候下形成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既然地面的部队啊就时不时到了最后一刻就搞万岁冲锋，而历史上又有过各种的是明知必死的那种特工战法，不如干脆到战争后期啊，就搞一个特别攻击队去做这件事儿吧。 这个部队啊，我们现在都简称叫神风特工队，但其实神风只不过是这个部队底下其中一个攻击队的名字，只不过这个攻击队特别有名，所以后来就把干脆把整个特别攻击队都叫做神风特工队。那么所以换句话说，特工队不只是神风特工队，有好几个特工队，而且是帝国海军陆军都有。那么请注意，我们刚才说以前一直以为神风特工队就是开飞机嘛，那为什么不是日本的空军呢？如果你对二战史有一点了解，你就知道当年日本是没有空军这个独立军种，它是有飞行队，而飞行队如果跟着航母出击那种呢，就叫做海军的飞行队，而陆军地面起飞的就陆军自己的飞行队。而这个特别攻击队开飞机那个部分呢，神风那帮人呢，就是两边都有。那么但是除了他们之外啊，还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特别攻击队，比如说驾驶这个水面船舰跟潜水艇的也有。有一种东西叫做伏龙，这个伏龙是什么呢？伏龙就是蛙人，这种蛙人是搞自杀攻击的蛙人。那蛙人怎么搞自杀攻击呢？当时的想法就是啊，美军随时要登陆日本四岛，那么那个时候为了要防止本土遭到入侵啊，比如说美军的登陆艇来了，那么他们就先在这个离岸的海面底下呢布置这些自杀蛙人，叫伏龙，那个名字听起来挺好听的，叫伏龙卧虎那个伏龙啊。然后呢他们的办法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些蛙人会抱着一根很长的竹竿，然后这个竹竿呢上面绑着一个水雷，然后当这个登陆艇接近的时候呢，他们就游去这个登陆艇的船底，然后把这个水雷呢按住那个登陆艇，然后引爆它，自己也跟着爆死。那平常这些蛙人呢是在这个水下的水泥掩体里面，一看到登陆艇过来他们就预备这么过去。然后呢另外呢他们由于要长期在水下等敌方的登陆作战，所以呢甚至身上带着装备还能够给他们吃一些流体的食物啊，不只是有水费。那么当时这种人有不少啊，其实有6000个人是初步受训，那么到最后形成部队筛选下来就是1200人。那么一直以来关于这个伏龙部队到底出击过多少次啊，都还是没有办法搞清楚，但目前是据看到的资料显示，是在当年的帕劳，就那个岛国啊，在帕劳是曾经出动过这种伏龙队的，可惜效果那当然也就不怎么样。另外呢真的坐着船去撞人的呢，就有一种船叫做震洋，震动海洋的那种部队。这是一种什么船呢？这是一个一人驾驶的快艇，那么上面也是放满了水雷，开着去撞美军的军舰的。那么这种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今天我们在俄乌战场上面看到那种无人自杀艇一样，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无人技术，于是就派人开这些船，总共生产了6200个这样的自杀小快艇，就叫震洋。另外又有一种呢水下的东西啊，微型潜艇，叫做回天。这个回天呢就是回天乏术的那个回天啊，它基本上呢其实不是个什么潜水艇，它就是个大型的鱼雷，只不过这个大型鱼雷上面加了一个驾驶舱而已。在早期呢这个鱼雷呢还是有逃生设计的，也就是说这个驾驶员呢开着这个鱼雷过去，在要撞到敌舰之前是可以逃生，但是后来呢就干脆也就不搞逃生了，就你们也去死了算了。那设计这个回天这种鱼雷自杀鱼雷的那个人叫黑木博斯。那这个黑木博斯呢他在第一次试验，他亲自试验啊，他设计好他还试验，试验第一回试验他就死在那个鱼雷里面，但不是爆炸而死，而是因为发生了一些问题导致出行没多久就这个进水了还是怎么样，就坏了，反正是然后淹死了。那么他在快死之前都还很厉害，在他的驾驶舱里面能够写下一个遗书，那个遗书呢就装进瓶子里面，是后来被人打捞上来。那个遗书里面写的是什么呢？写的就是他现在发现啊，这个玩意儿不好使，看来呢是要完蛋了，知道自己要死了。然后他总结了一下自己死的原因， 大概是出在这个设计上的哪些问题，然后他还甚至，我不知道他死前是多长时间，还能够提醒，就说这些设计的这些问题啊，应该如何改善，他都已经有了一些初步想法。好，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种是真真正正的微型潜艇了，那叫做海龙，1945年生产的。那海龙呢，是两个人驾驶，那这个海龙上面总共有两枚的鱼雷，然后里面艇身本身另外还带着炸药弹头。那这种海龙当时一共生产了200艘，所以我想说特工队啊，特别攻击队不只是开飞机，开船的也有，开潜艇的也有，甚至连开鱼雷的都有。那么而且加上我刚才说的伏龙这种蛙人，其实都要算是做特别攻击队。那神风攻击队这个名字那么出名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神风指的是什么。神风指的就是在元朝的时候忽必烈发动的两次对日本的征服行动，那两次都以失败告终。在日本自己的历史传说里面，这两次攻击蒙古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正好遇上了台风。那这个台风呢，在日本人心目中，就在当时等于保护了日本，是保护了日本这个神国的一场飓风，所以呢这个风就叫做神风。那这时候这个特别攻击队其中一支之所以叫神风，指的就是你们现在这帮大好青年，就等于像当年的神风，是要阻止敌人入侵我国。好，但其实呢，这个蒙古入侵日本是否真的只败于神风呢？那这点现在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并不是如此。因为两次出征日本，至少在第一次可以说是跟台风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关于这方面呢，如果你感兴趣啊，我可以介绍你前几年出的一本好书，就目前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年轻历史学家周思成写了一本很好读的历史读物，叫做《大汉之怒》，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啊。那另外呢，上海师大有位老师叫康浩，也有本书叫《神风与铜钱》，不过这本书啊，倒没有讲太多这个蒙古征伐日本的往事，而是谈到的更多的是除了这个事情之外，到底元朝的时候蒙古和日本，元朝和日本之间有哪些交往，有哪些关系等等等等。好，那么另外呢，我还要补充一个，就开着这些神风特工队的自杀飞机的这些飞行员呢，他们在也有个特别的名称，叫什么，叫雷神，就把他们神格化，就说这些年轻人开飞机去做自杀攻击的都是神啊，是我们日本的雷神。 那讲了半天啊，到底这个神风特工队啊，他们这种打法，这种至少开飞机的这种特别攻击的，他这个打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他战机怎么样呢？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来检视一下。他们第一次出现大概就是在菲律宾海的著名的一场海战，也是我们目前战争史上第一次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航母对战跟战列舰海战，那就是雷伊泰湾海战，发生在1944年的10月。那么当时呢，这个特别攻击队总共出击了700架次啊，这700架次到底当时发生的效果怎么样呢？他们当时就撞沉了，的确是有效的，撞沉了两艘美国的航母，撞沉协助打沉了四艘美国的驱逐舰。什么叫协助打沉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神风特工队啊，他对着人家的船撞过去嘛，但是问题是并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够成功的撞击到对方，等一下我就会讲，这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那么但是由于他至少撞伤了对方的比如说一些舰艇，水面舰艇，那么使得对方呢一时之间难以立刻恢复防空火力，那么于是随后而至的日本的日军的轰炸机呢就能够比较顺利的去炸沉美军的舰艇了，这叫做协助撞沉。好，但是呢实际上啊，到底它的效果怎么样呢？那么这个就很有争议了。 一直到现在都有各种讲法。有的人就说呢，这个他们呢打到炸沉了，总共美国80多艘舰艇，有的说法是100多艘，然后使得一些舰艇受到重大损伤的可能有100-200艘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讲法，不好想不好说。但是如果你看这样的战机，以他们出动的一两年下来出动的这个架次来看呢，死了这么多人来看啊，我们可以说这个作战方式基本上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出动这么多架次，死了这么多的你的青年飞行员，但是实际上起到的那个效果可能还不如你真真正正的这个用轰炸机去炸对方，可能说不定达到的效果更好。那为什么当时要想到用这样的办法呢？这我们都知道，主要就是因为战争后期的时候，日本的战争资源已经非常短缺，他们连飞机制造的技术啊都开始变得拙劣了，因为要大量的短期内生产出来，那么所以技术上已经开始不过关，然后弹药开始不足够，最重要就是汽油都开始缺乏。到了后来啊，很多这种神风特工队的工作人员，他们开的飞机里面的那个汽油是汽油混合酒精，因为已经没有纯汽油可以供他飞机用的纯汽油供他使用。刚刚再讲一下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达到比一般优秀的飞行员用轰炸的技术更好的那种效果呢？那是因为很简单，因为他打不到水线下的船体嘛，对不对？你是从半空撞上去，那么所以他的效果其实往往不如鱼雷。如果你不能够打到一个船舰的水线下的部分的话，它其实不一定那么容易沉没。二来呢，就是它在驾驶的时候啊，会出很多问题。你比如说你的这个飞机，由于你的这个飞机是我们知道神风特工队开的那种飞机啊，这些特工队开的飞机，往往是到了后面是连起落架都没有的，也就你飞了出去你就别想回来了。所以飞出去就是必死的嘛，那就干嘛还要起落架呢？也不会有任何逃生设备。那么开着这样的飞机的飞行员明知要去撞人家的船而死啊，跟用炸弹不一样，你等于说开着这个飞机撞上去，那你想想看到最后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就算你不怕死，就算你拼了命我现在撞上去，你会有个很本能的动作，那就是闭上眼睛。以这么高速俯冲下去，在最后一刻而你闭眼，你想想看那个效果会怎么样。你稍微弯一点，这个扭曲了一点，你的飞机就已经撞不到对方的舰艇的要害部分了。第二就是由于它带着大量的炸弹，高空俯冲而下的时候啊，它的重量那么重，其实整个飞机是非常不好操控，机动性变得很差的，所以很容易就会出现打不准的情况。但即便如此啊，它对美军也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这个效果是什么呢？我看到很多美军的记载说，当时他们是起到了一种催眠效果。怎么会有催眠效果呢？这个催眠不是真的让你睡着，而是让你迷幻了。你想想看，你作为一个美军，你当时在舰艇上面看着这些日本的空军开着飞机自杀式的来撞你，他们很多美军当时看到这种场景啊，他是吓傻了，他是觉得奇怪，他们当时是有的人当场啊就沉思了，就开始思考人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些人是怎么想的？他们在想啥呢？那么由于这个事情真的是让当时的美军产生了一阵惊恐啊，所以美方呢当时遇到这个战争这个情况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二战的时候各方都有大量的消息管制，那么美方也做了一些消息管制，压低了这个神风特工队的这个新闻，主要是怕什么呢？怕美国国内掀起一种厌战的情绪，觉得这帮日本人都疯到这个程度了，那么人家不要命来打了，我们还跟他打干嘛呢？美军呢就怕美国当局害怕美国后方开始产生厌战的情绪。那么不过后来啊，这个神风特工队的消息当然还是广为流传，在战争后期的时候，那么而那个时候呢，它却起到一种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很多美国人觉得日本这种人啊，他真的会丝丝抵抗， 他这帮人真的不像是正常人，他们太可怕了，他们真的就加上种种的万岁冲锋，他们遇过好多次，再加上日本最有名的就是不像其他的国家的当时很多西方国家的军人那样子，他们还会虐待战俘，就会动不动就杀战俘或者是虐待战俘，那么所以加起来你就觉得日本人是一种很野蛮的人。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呢，美日双方或者其实我们参战各方都当然会有对敌方民族对敌方国家的各种的丑化，那么同样的在美国也有大量的对于日本人的丑化，那么在这个阶段他们对日本人塑造出来的形象就是这是一帮完全不能够用常理去理解的野蛮人。那对着这样的野蛮人啊，你想想看，他们是真的会搞万岁冲锋，他们真的会开飞机来撞你，他们是怎么样都不怕死，就是要跟你抵抗到最后一刻。而且日本不断重复他们要一亿玉碎，而且看起来呢，日本军人还真的是很相信玉碎那一套，否则怎么会出现特工队呢？使得美国觉得这个国家你要彻底把它打服，你就不能够搞登陆作战上岛跟他打，那怎么样呢？那就只能够丢原子弹，只能够用核武器。那所以后面的战史可以让我们了解啊，神风特工队的的确确可以说是使得日本更快地迎接了他即将到来的命运。那就是神风特工队的出现使得美国军方更加强了一个想法，就是必须用核子武器摧毁他两座主要城市以及带来大量的连带人命伤害，必须用这样的方法来彻底震慑日本才行。好，我们说回那么日本搞这种特别攻击作战又牺牲了多少人呢？如果我们算上刚才讲的水面上的水面下的作战，开飞机作战，以及很多呢就是根本还没达到战场就已经死去的人，那就比如说那个鱼，刚才我讲那种鱼雷啊，就有人开的那种鱼雷，他很多时候失灵，结果呢那个驾驶员就直接在海底，因为他沉没到海底窒息死在里面。那么把这些都算进去的话呢，日本搞这种特别攻击死了14,009人。对于这样的损失，那谁该负最大责任呢？我讲的是战争决策上的最大负责人，那应该就是大西隆治郎。这个大西隆治郎在日本的海军里面呢也是个很特别的人物啊。他中学的时候正好呢就发生日俄战争，然后就像那时候很多日本的青年一样，觉得日本军人太光荣了，能够打赢老牌殖民帝国俄罗斯，于是呢就报名参加这个军队。他入读的是海军兵学院，然后但是在里面却迷上的是飞机和空军，然后就自己身为空军，但同时也很热衷去参与这个飞机的研发和生产。他就跟一个以前也做过空军的一个老朋友啊，就中岛织久平合作。这个中岛织久平后来就自己离开军队之后，就创办了一个飞机厂，在当时日本是最重要的战斗机机厂，叫做中岛飞机，这个公司叫做。他们就生产过大量的零式，著名的零式战机。那当然零式战机并不是他们设计，而是三菱重工设计，不过交给他们生产的数量相当多。他们也生产过非常有名的一式战机跟非常优秀的四式战机。那么还有专门搞自杀特工用，搞这种自杀特工除了一些零式战机之外，还有一种专门机叫做97式战机，那也都是这个中岛飞机生产。说起来这个中岛飞机啊，还可以值得提一提它后来怎么样。很多日本战争期间就跟德国一样，很多著名公司呢前身了都曾经参加过二战的军需品跟武器的生产，在日本跟德国都是这样子啊。而在日本这个中岛飞机呢，它在1950年也就是日本战败之后呢，终于被美军跟这个盟军占领军把它解体，拆成了12家小公司，其中一家呢就是今天非常有名的富士重工。那么后来呢就改了一个新名字叫苏巴鲁， 这个书包你知道吧，这个做汽这个汽车，他早期的工程师其实全都是吸收了过去做飞机的技术，后来呢就做汽车了。那当然这个汽车现在它的已经被买下来了，母公司就是丰田。好，说回这个大西隆治郎啊，这个大西隆治郎呢，他在日本甚至在全球的海军战史上面啊，都是一个必须说是个先知先觉的人物。你想想看，他作为一个海军这么沉迷空军，这么沉迷飞机，所以他很早他就提出过战舰无用论，他就认为未来的海战主要不是靠战列舰，更加 不是靠战舰打，更加不是靠战列舰打。所以当日本帝国海军绝对要新建大和号这样的超级夸张的战列舰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愤怒，他认为你做一艘大和号都足够造3000架飞机了，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一点都没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向这个山本56负责，也就是著名的偷袭珍珠港的这个策划人，联合舰队司令官，那他呢就是专门帮山本56研究珍珠港空袭的这个作战策略。那这个人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呢也可以说是有血海深仇，因为他自己他就是我们中国境内那么多城市受到日本空军的轰炸，就基本上都是来自他的方案。特别是在1938年的时候，他驻武汉，当时是直接指挥重庆大轰炸，而我们重庆大轰炸一共死了差不多12000多人，然后伤了14000多人，然后炸毁重庆的房屋呢是17600栋。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地毯式的大轰炸呢？那主要就是因为大西认为啊，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土面积下，要彻底打趴中国，只能够从瓦解中国人的士气跟作战意志来入手，所以就决定用这样的方法来做。好，但是这个大西隆治郎呢，我刚刚讲到他为什么还要对神风特工队负责呢？是这样的，其实他一开始啊，有人海军日本海军部有人提出要搞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是反对的，但是后来呢，他又觉得看来形势不对了，还真的必须搞这个特别攻击队，而且他还真搞了。那么真做出来，就之后面整个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空中这些特别攻击队全是在他的策划下成立的。而在战败的那一天啊，战败之后啊，战败的第二天，就日本的昭和天皇的所谓的御鹰放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他就切腹自杀了。而且呢，他当时那个切腹自杀主要就是因为他觉得非常对不起这个那些白白牺牲生命的特别攻击队的成员。他的遗言是，我深深感谢特工队员生前的勇敢，我必须一死以谢部属英灵，希望战后日本所有的幸存者共同致力日本重建和世界和平的建设。然后他就切腹。而由于他认为自己深深犯错，所以他这个切腹呢不安排戒错。你知道戒错指的就是日本人在切腹的时候有个习惯，就是你这个刀子插进腹部之后啊，不是要往横往右划过去吗？或者往左划过去，这么划一横刀过去。那么有的比较，据说有的比较勇敢的人了，还要再重新拔刀出来，再画一个上面画一个竖直的线条叫十字切，又或者呢是再多画一道痕，甚至更狠的人呢是历史上记载过有画3道痕切。那么但是这个切腹啊，其实是一种效率很低的死法，你如果只是切腹的话，你就会非常疼痛剧痛，这个肠子都流出来，但你一时半会还死不了的。所以这时候呢还要有一个人执行戒错，所谓的戒错就是我们看那种日本电视剧电影有的，就后面站一个人，这个人拿起武士刀，在你的刀子画完这个横线之后，他就用武士刀精准的把你的头砍下来，一刀把你砍死，这个叫戒错。由于这个大西隆治郎觉得自己错得离谱，所以他呢切腹不安排戒错，最后他当天切腹之后15个小时才死。另外还有一个高级军官也可以提一下，叫做宇垣蟾。这个人啊，他是日本最后的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就在8月15号昭和天皇电台广播，也就御鹰放送宣布投降的当天， 他听完这个消息，他完全接受不了，他本人就这个整个舰队的参谋长本人都要发动最后一次特攻，带领23个当时他身边的手下都说要自愿参加，23个人开着11架飞机啊，这是双座机，然后他自己不会开飞机，所以他带着另一个人挤在，两个人一起挤在后座，前面一个驾驶员，然后这23个人开着这11架飞机又去撞美军，就已经投降，宣布投降了啊。然后好在当时美军的戒备还在，结果就把他们11架飞机全部都击落了坠海。还可以跟你说一下这个特别攻击队啊，有一个特点，它其实跟日本一般的我们说的其他的部队是有个很大的不同的。这不同在哪呢？就是所有的特攻队的成员啊，在理论上或者在名义上都是自愿的。为什么是自愿呢？是这样的，因为日本的陆军海军他们所有的军部命令都是用天皇的名义发出的，那么如果今天用天皇的名义发出来要求底下某个部队你们去执行这种必死的任务，那他们自己都觉得好像不太恰当，那既然如此，那就唯有自愿，大家自愿去做，那于是呢就搞自愿法。但这个自愿到底有多，所以由于它是自愿的，所以我们后来很多人的印象啊，都是觉得这些特工队员特别有问题，就是都是那种军国主义很上头的人，就特别狂热。但其实这个自愿我刚才讲是字面意义上的自愿而已，我们可以讲一下它到底是怎么个搞法。实际上是这样，我们看日本的兵役啊，日本的兵役法在1927年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征兵制，后来征兵制的时候呢，他们是所有的适龄的男性青年征过去，然后做体检合格，各方面合格，那你就要去当兵了，对不对？但是在1927年的时候，他们也像很多有征兵制的国家一样，对大专学生是可以缓征，也就是说你是念大学嘛，你现在或者念高等院校念大专，那这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人才，是很重要的，那你就好好念书，你先别当兵，可能等你念完书毕了业之后再去征你不迟，到时候说不定还未必要征召你了，这种大专学生是有这个缓冲的。好，可是到了1941年战争很紧张的时候，东条英机主导修改这个兵役法，就干脆把这个大学生他们的学年呢缩短三个月，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有个缓征期，这个其实之前也经历过几次修法，这个缓征期不断的缩短，也就是你大学毕业就几乎可以马上派你去当兵了。那么后来干脆逼迫大学生呢少读三个月，那你就能够更早去当兵。到了1943年的时候啊，就战争已经很不成气候的时候呢，他们就再修改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直接废止缓征。废止缓征什么意思呢？就你念着大学，你到年纪了，身体合格了，你都给我去当兵，是这么个搞法。那整个特工的志愿招募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形成的。而当时他们发出特工志愿征召令之后啊，发现一个很让他们难堪的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那就是绝大部分正儿八经本来就在部队的职业军人都不愿意参加，都不愿意参加。那么既然如此，那你不愿意参加，比如说我们大家自愿来报名来填表，没人填，那怎么办？那像大西隆治郎他们没办法，就只好邀请一些职业军人，你来参加吧，你来带个好头啊，带个头。那么也许你带头呢，后面的其他的你的小伙伴们呢都会愿意来。比如说，而且这个搞带头的这帮人还必须是特别优秀的军人。那么于是当时大西隆治郎呢就邀请啊，就要打引号的邀请，邀请了一个人叫关行男，是日本海军航空兵当中的一个士官，是个非常优秀的驾驶员，请他来担任其中一个攻击队的队长。那么据说他当时啊是想了很久，那么才答应要干这件事儿。而且他出来之后，他就对着手下说，看来日本是要完蛋了，想不到要我这么优秀的飞行员去死。 我可不是为了天皇陛下而死，也不是为了日本帝国而死，而是为了我老婆。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要是败了，我老婆可能会被美国佬强奸，我是为了保护她而死，是为最爱之人而死。怎么样，我这么想法是不是很优秀很出色呢？而那个时候关贤男才不过23岁，开着零式战机去死，新婚才4个月，那为什么他会相信老婆会被美国佬强奸呢？这当然是因为日本当时的宣传，他们的宣传就是美军快要打上来了，美军要打上来，那美国人也都是野蛮的怪兽啊，他们是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就他们大概以为美军也像他们当年在中国战场那种搞法，就美国人来了，那就是要强奸日本女人的。那么所以他这个关系他真心相信，但你可以看见他受到邀请之后的这个态度是什么，那就是看来日本是要完蛋了，那么居然连我都要去牺牲了。但是问题是，你邀请的这些起带头作用的这些职业军官到底是少数人嘛，对不对？那你还有大量的空缺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又跑去邀请学徒兵。什么叫学徒兵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本来人家在好好念书，然后你把人家，这你想看日本到了这个地步了，就是本来你的大学生是你这个国家未来的栋梁，在当年能读大学的有多少呢？你更不要说那些非常有名非常厉害的几所帝国大学的学生了，你连他们都要征召入伍了，那你说怎么办呢？而且这个时候居然要搞这种自杀攻击，这个事儿都想到要摊派到这些学生，东京大学学生、帝国大学学生，要搞到他们头上去了，要去找他们来，然后以及一些海军预科的实习生，就还不是正式的海军军官学校，而是海军的预科的实习生。然后通常那种邀请或者自愿报名的仪式是这样的，长官出来对着大伙训话，长篇训话告诫，强调今天我们日本已经到了一个如何如履薄冰的地步，如何危在旦夕，如何危险，而富强之下绝无完卵，如果美国人上来了，你们老家全部都要完蛋，你们家人这个男的都怎么样，女的又怎么样，全给你讲这些。然后再来就告诉大家，不要忘记当初大家参军从军了，尽管是被迫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国民是有义务为国家牺牲的，牺牲是我们日本国民的义务等等等等的告诫一大轮，讲了大半个小时之后，然后跟大家说，好，谁愿意来你们报名吧，是这样。而那个时候呢，大部分这些青年这些学生兵，他们呢都是在一种集体压力，你要了解日本这个社会是特别强调集体压力，一个人干什么事儿不看什么事儿，很多时候看身边的人的态度，看身边的反应。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不去自愿报名就很丢人，会觉得很不好的。而且还有一些学生他的想法是这样，他认识的一些好朋友，比如他中学同学甚至大学同学都已经死在战场上，他们会特别有一种内疚感，就觉得我的友伴们都已经死了，那我这时候如果退缩的话，这岂不是很不好很不对吗？那么然后呢就觉得还是去吧。好，那么如果真的有少数人当时是不答应，就说我不参加，你就会发现在接下来在军营的训练里面你就会饱遭虐待，那么就觉得你不像个哥们，你这种怕死之人你还是个男子汉吗？你看你身边你们这个班里面一半人都跑去参加特工了，你这个居然不愿去。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案例啊，是有一些人他明确表白说我不参加，我不去干这个事儿，但是在最后要唱名说好，我们这个连上有谁去参加特工了，居然会发现你的名字都被唱上了。那是为什么呢？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连呢是被集体大家集体自愿参加了，那么就觉得哎，原来你没自愿吗？是用这种方法来把你强拉进去。然后他们进去之后呢就会接受各种训练，而这种训练其实不光是特工队员的训练，而是在战争后期的时候很多学徒兵接受的训练都出现一个共通的模式。那是什么模式呢？就是教导他们这些将来要上战场的青年绝对不可以被俘虏，绝对不可以被俘虏，到最后是一定要死的。这个也是 日本啊，就很独特的一种军训方式，就起码在战争后期，因为对大部分国家来讲，这个军人的生命的保存啊，是极端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是可以轻言牺牲的。你就先别说这个保存战力这么实际的事儿，也不先不说这个要保尊重生命这种抽象道理，你就从战争的实力的保存来讲，你都不应该训练军人教他不要被俘虏啊，对不对？但他们真的这么教。那怎么样不被俘虏呢？比如说会说到，甚至啊，在必要的时候啊，这个你双手废了、残了或者被绑了不能用了，那你怎么自杀呢？这个办法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步枪啊，他们会做。你想想看，这个训练居然花时间搞这个训练，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他是这样的，你用这个腿夹着这个你的步枪，然后试着用脚趾头去扣扳机，然后而且还教导这些学生、这些训练的青年、接受军训的青年如何用枪口抵着你下颚的正确位置来开枪，你才死得了。居然会这么干。但是请注意啊，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阶级歧视问题。在当时的这些被征，不是不知道被征召，被志愿的这些特工队的队员们啊，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就同一班学生兵，这些学徒兵里面，如果你是家中的长子，因为日本仍然是长子继承制，那么你就通常不会被邀请，或者不会叫你去报名，或者就会把你报了名也把你踢出去。还有一些就有家庭背景，比如说你们家里面有军政高层啊，有财阀的亲戚子女啊，那你也就算进来了也不一定会让你出任务的，也不会让，至少不会让你首先出任务。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人呢是想真的想要去自愿去参加的，那这里面有一些真的就是狂热的军国主义的信仰者，还有很多是什么呢？其实是为了要得到那个阵亡补偿，因为阵亡国家是会发补偿的嘛。而这个补偿呢，又由于你是参加特别攻击队，特别攻击队的队员在战死之后是会追进两级，那追进两级，那你的补偿金额就更大了，也就是因为家里穷，那么要这些男孩子啊，要替自己家人、替自己的遗族着想，那就想着说，我虽然死了，但家里人得到一笔钱啊。我们家现在这么穷了，那我死了，至少我家人活得不还可以啊，是抱着这种心情。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啊，在那个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整个社会弥漫的一种气氛。我刚才不是讲过日本有些所谓的万岁冲锋啊，有玉碎这种想法吗？当时日本就是透过这些想法不断的在灌输整个国家一股对不只是对战争的美化，而是对死亡的美化。你比如说最早啊，他们形容军人战死有一个讲法叫散华，华就是花嘛，我们中华的华，散华本来是个我们佛教的用语，但是在日本的军政府那里呢，就把它改造成一个对军人死亡的形容，就形容这个军人的死啊，仿佛一朵花的散落一样，是这么的美丽。然后而且呢，那时候日本呢还捧出一种新概念叫军神。本来军神呢，比如说像魔力之天这种是日本传统信仰当中这个护佑这个军人的一种神，但在军国主义出现之后，由明治维新之后，就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特别在明治死去之后啊，就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歌颂一些军人，这些军人死了牺牲了，他们呢是能够立刻成为神，被封为神的，那叫军神。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军神，那就我们中国人可能也都熟悉的乃木希典。那么乃木希典是参与过甲午战争、乙末战争跟日俄战争的，那么当时他在日俄战争里面其实是要负上很大的日本方面伤亡惨重的责任的，那么但是无论如何他在日本呢是个军功累累的一个将军。在明治天皇1912年7月30日驾崩的时候啊，他居然跟他老婆两个一起自杀熏死，那这个事情呢在日本军国主义那里是得到莫大的宣扬。我们知道日本明治维新有一个很坏的地方，就把天皇神格化， 那么把对天皇的尊崇呢奉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整个国家就是围绕着天皇打转，而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完全从这一套里面发展出来的。那么而乃木希典愿意为天皇殉死，那这岂不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尊敬的人物吗？所以他就被奉为军神。那后面呢还为乃木希典设立了神社啊，设立神社。那么甚至在日本有些比如东京有个地方不叫乃木坂吗，都是对他们的纪念命名的。而要说到美化战争的死亡这件事情，本来战争的死亡是件很可悲很可爱的事情，但军国主义有个特点，就是会全世界的军国主义都是会美化战死这件事情。而对这个事情呢，有一本书啊，我很多年前在我的老电视节目叫开卷八分钟介绍过，那现在我又想起这本书，很值得推荐给你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这本书呢叫做《被扭曲的樱花：美的意识与军国主义》，作者呢是大贯惠美子 Onuki Emiko， 他是一位美籍日裔的人类学家跟历史学家，他目前任教于美国著名的学校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啊。那他这部书是一个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一部经典著作。那在这本书里面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解释樱花，我们一讲到日本就讲到樱花，樱花作为日本的象征，它的意义怎么样不断的改变。我们今天想到樱花很容易想到好像跟死亡相关了，这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理解，但在以前的日本原来樱花是跟生育是跟生殖更有关系的，而且它甚至不一定是日本最崇高地位的一种花甚至植物。你现在日本很多城池的遗迹啊，很多城池公园不是都种满很多樱花树吗？其实以前那些地方是种松树的。那么乃至于当时日本政府决定要改种樱花树的时候，还受到很多人攻击，认为这是很低俗的事情。那樱花在日本的更广泛的种植来自两个阶段，一个就是江户幕府时代，而明治维新之后，由于越来越崇奉军国思想，那樱花作为军人的象征呢，就被更广为栽种。而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把樱花当成一种军人象征呢？是这样的，就是总是喜欢，比如说像我刚才不是用了一个词叫散华，就军人的死亡啊，叫做像花落散一样，像花的凋谢一样。而那时候他们就用樱花的凋谢来象征军人的死亡，但是同时呢又把某些地方的樱花的盛开认为是那些死去军人的灵魂啊，此时又回到人间，像变成了漂亮的樱花在盛开了。也就是从凋谢到盛开都跟军人有关系。那在什么地方这个它的樱花特别重要呢？那就是我们熟悉的靖国神社。在靖国神社这个地方啊，得到祭祀的并不是我们常说的甲级战犯，还包括明治维新之后乃至于日本历史上他们追祀的所有的战死的军人。他们就认为靖国神社那里种的那些樱花呢，就是这种死去的军人的尸体。而你想想看，以前呢在日本战败之前，日本的天皇本人是要去靖国神社参拜的，那于是呢就等于告诉日本的平民百姓，你的子弟啊现在是来送死，那么来当军人，他死了之后啊，他们的灵魂啊是会在这个靖国神社得到天皇的参拜，而且这个靖国神社种的樱花其实就是他们的，代表着他们的灵魂如此的盛放于世，如此的美丽。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特工队员啊，他们跟他们的队友出发前讲的话都有这么一句，让我们在靖国神社前见面吧，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我们死的时候，死了之后会去靖国神社被供奉起来，我们会在那里化成那里的樱花，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而且这些遗言里面大量的也都会把樱花当成一种比喻，来比喻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死了要怎么样。事实上在整个特别攻击队，他们连有些飞机上都会有樱花的花纹，就会画上去。然后呢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呢也会给他们很多樱花枝条用来装饰在他们的这些居住的营地里面。 而在送他们出行的时候呢，这个基地附近的学生，主要是组织一些女学生要来为他们送行，在这个飞机场的跑道两边呢，大家会举着这个樱花的枝来为他们打气送行，都是一以贯之的围绕着樱花发生的。那么当然樱花呢也甚至成为日本殖民的一个象征，在日本殖民年代呢，在台湾跟朝鲜半岛都种了很多，甚至东北都种了很多的樱花树啊，是代表日本国土已经发展到这。但是呢，樱花就像刚才我讲的引述的大贯惠美子的讲法，它的象征意义是不断转变的。在日本在战后呢，它又成为和平象征，又成为它要跟某个国家交好，比如说跟我们中国在武汉在哪里都好，跟在南京在什么地方，他现在表示要友好和平了，他也是送樱花，樱花的意义又在转变。所以你可别现在别看到樱花树就觉得那是军国主义的象征，他曾经是，但现在不是了。那我们还要来说说看啊，那些自己的子弟们子女们要被孩子们儿子们要被邀请去自愿报名搞这种特别攻击的那些家长们，那些父母们，他们会怎么看呢？比如说历史上就记载呢，有一些很有名的案例，比如说在自己的儿子被变成特工队员要去死了之后，就这个家长就很崩溃，比如说直接会喊大西去死吧，就是讲这个大西龙治郎，你赶快去死吧，就痛恨你出了这么一个主意。那么这个呢，会跟我们很多听到的对于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底下的这些军人的父母的这种表态不太一样。这又说到我们中国有一些传说，就总觉得这个日本当时呢，是所有的这个父母啊，听到自己的子女要上战场，不能够说是兴高采烈，但至少啊是不反感的，至少是觉得这是挺好的事儿，这个儿子在此沙场甚至还挺光荣。这主要是受到一篇文章的影响，那就是梁启超在1899年的时候在日本写回来的一篇文章，叫启战死，祈祷的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当时梁启超啊就在东京的上野附近呢闲逛，就在今天很多博物馆那个上野公园里面逛的时候，正好碰到有这个新征召的士兵啊，他们不是征兵制吗，这些军要入营，要入军营了。在入军营那一天呢，每一家比如说孩子要入伍了，今天你都会看他的家人邻居朋友几十个人出来呢欢送，而欢送的时候会举一些旗子，举一些标语，这个标语跟旗子上面有的他看过最夸张的是写的祈战死，祈求你战死啊。就这个儿子上战场啊，这个父母他的祈求是希望你去战死，这你想这是什么样的心态？而梁启超看到这个大为震动，他震动的反应结果是什么呢？就认为你看为什么日本这么厉害，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如人家，那就是人家有这样的精神啊。而梁启超在那个时代就跟当时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以及到五四的时候都有这种倾向，就是宣扬日本的武士道，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的长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有这么可怕的一种军人士气，那有这样的武士道精神。而梁启超他们就认为呢，其实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国本来也应该有，那就是能够从中国的游侠或者讲侠这件事情，是能够开发出一种中国版本的武士道。所以梁启超有一段时间呢是很热衷于研究，比如说以前的先秦思想流派，研究墨家，就认为墨家呢是有这么一脉东西在的，然后儒家里面也有一派是有这些东西的，是能够接起来开发一种中国式的武士道，那是很值得我们中国效法学习的一条道路。那现在我们就要接下来进入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到底这些特别攻击队员他真实的想法是怎么样？就我刚才不是讲过吗？很多这种学徒兵，这本来都是优秀的人才，到了这时候被自愿的来参加搞这种特别攻击行动，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不，当然有一些像我刚才讲到的关世南那种，就是他带着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太太免得被美军强奸战败之后， 还有一些呢是真实的相信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问题是，就算你是相信啊，你在整个受训这种必然要死的这种训练，一直到你执行任务的前一刻，你会经历过些什么呢？在目前能够看到的大部分的这些特别攻击队他们的这些介绍、电影、照片、遗书，我们常常看那种照片，就包括我刚才说那个早田希那要去这个博物馆，我在网上看到他那些照片，都看到他们呢出发前呢是笑着敬礼或者挥手，好像很平静。但是事实上我们考察一些别的材料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信息。比如说像我刚才讲那本《被扭曲的樱花》里面啊，就曾经记录过这么一段话，来自一个当时在这种特别攻击队基地里面负责这些学徒兵的饮食打扫的搞杂活的一个军人，叫春日武雄。他写了一封信啊，回忆当年他看到的景象，是这么讲的。他说，在军官室准备诀别的酒宴，这是为了明日要出征的年轻军官所摆的酒席，让他们大口喝酒，一口气喝光，最后总是会变得一团混乱。厚重窗帘遮蔽的室内，电灯被军刀打落，有人双手举起椅子，把窗户玻璃一个个打破，纯白的桌布也被撕烂，像骂人一样杂乱唱着军歌。对于通常在灯火管制下的军营来说，这个军官室里的酒宴像是另一个世界，有人怒吼，有人嚎哭。对于这条只剩今夜的性命，父母、兄弟、姐妹的脸孔、面容、身影，以及恋人的笑脸与未婚妻的悲伤离别，都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跑过，没办法停下来。明天终于要迎向最后出击的一天了，要为了日本帝国，为了天皇陛下献出年轻宝贵的青春。虽然大家都有这个觉悟，有的人趴在散乱的桌上，有的人写遗书，有的人插着两手在冥想，有的人会离开这一片狼藉的会场，有的人一直默默地在写些什么，有的人疯狂跳着舞，还把花瓶都敲碎了。要不是在出征前夜这个凄惨的宴会场中，实在很难了解学徒兵的心境。早上跑到飞行场，昨夜饮下诀别之酒的勇士们，头上绑着日之丸的缠头布，勇敢地在轰隆声中出击。而我对于这每一位的日常生活知之甚详，我也是在这样的严苛的军事训练之后，又一直受到苛酷的处罚。对了，我刚才还没讲完，就我们一直说完这个，我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啊，整个日本都是那种像梁启超1899年写的那样，这个父母是要为儿女祈祷，你赶快去战死。其实根本不是这样。至少在二战打到后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案例，就是有这么一个军人啊，特工队队员，他的名字很奇怪，他的名字呢叫做梅泽一二。这个二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念，这可能是个日字汉语啊，我不太知道，可能要请你指正。他这个二是这么写法，是中文这个一二的二，但是是两个二并在一起，所以是不是该念梅泽一二二呢？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呢，这个梅泽一二二当时接到征兵令，后面呢还要去做特工队员。在他一接到征召令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就已经去这个征兵课请愿，表示除了他之外啊，他的其他三个儿子都已经接受征召。他的丈夫因为癌症42岁就英年去世，丈夫早逝以来，他一个人抚养子女成人。如果连最后这个儿子都要接受征召的话，他以后就会活得更加困苦了。而征兵课的回复是什么呢？辛苦的不是只有你，请坚持到日本战胜为止。于是他这个妈妈又再提出诉求，这次呢换成是征兵课的职员呢亲自前往探望他，而且威胁，你再这么搞下去，我们就要把你当成非国民了。你知道日本在作为非国民，尤其战争时期是很严重的，就是你不爱国，你是个汉奸，就这个意思，你不爱国就叫非国民，是个根本是整个社会容不下你这种人的位置。这是什么时候你还想自己剩下那个儿子不当兵？ 就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好，然后我们可以说回啊，到底这些特工队员是些什么样的人？我读很多个不同的材料啊，包括我刚刚引述的这个被扭曲的樱花，都得到一个印象，就是尤其是这些大学生特工队成员啊，其实很多都是学问很不错、很好学的青年。我看过一下他们遗书啊，里面常常会引经据典的讲到自己读过的东西、自己看过的东西，然后用各种复杂的自己读来的西方的思想来解释自己目前的处境，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死这样的一个命运。好像仿佛每个人都在努力的要赋予这种死亡一个意义，否则的话自己就是白死，这是自己最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些信里面还会大量包含着对父母的意念啊，对于家人、对于朋友的一些的交代啊，然后对于自己心爱的女朋友啊、未婚妻啊、跟太太的一些的告别啊等等。那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已经成为很经典的一个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特工队遗言，这个遗书呢是来自一个特工队队员叫上原良司，他这封信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特工队员写的信。那这个信呢听起来就非常矛盾啊，比如说我就念给你听听看。他说，我感到非常骄傲和光荣，能够被征召成为象征日本荣誉的陆军特别攻击队的成员。我学生时代读过的逻辑和哲学以及基于理性的思考使我确信自由终将胜利。尽管我听起来像个自由主义者，正如意大利的克罗奇所说，自由是人的本性，它可能暂时被压制，但它绝不会被扑灭，自由最后必定会胜利。显然独裁与集权统治会偶尔得势，但他们总会消亡，就像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和纳粹主义德国的失败所展现的一样，独裁政权一个接一个的消失，如同没有根基的大厦轰然坍塌。我确信真理的普世性会永久证明自由的伟大，就像现实和历史所示，在我的信念得到实现的时候，我会无比喜悦，尽管这对我的国家来说意味着一场灾难。目前的一切斗争都源自于意识形态，其结果很容易根据各方基于的信仰进行预测，就像我挚爱的祖国要把它变成如大英帝国强盛的壮志已经消逝了。如果领导我的祖国的决策是者们是真的爱他的话，日本绝对不会变成今天这样。我一直梦想的日本人民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为他们自己感到骄傲。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我们特别攻击队的飞行员只是一个机器，他只是操纵设备，他仅仅是快速坠向敌人航母的磁铁的一个分子，没有任何的人格和情感。如果一个人稍微理智思考，这种行为完全不可理解。值得说的直白点，就是我们都在自杀。我没有权利做出其他选择，然而我希望我挚爱的日本能够被我的同胞们变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在这样的情绪里，我的死可能毫无意义。然而正如我前面说的，我对成为特别攻击队的成员感到荣幸。一旦进入驾驶舱，我就只是一台机器，这是个事实。一旦降落，我也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拥有情感和热情。当我热爱的女人离世时，我的感情也同她一起死去。想到我们能在天堂重聚，死亡就变得没那么可怕。明天就是行动的日子，我的想法过于极端而不能被公开，但我只想表达我内心的感受，所以请原谅我凌乱的思绪。又一个自由主义者明天将会离开这个地球，纵然他看起来绝望，但他心中很满足。再次请原谅我的自私的胡言乱语。再来我们读另一个也很有意思，就叫佐佐木八郎。这个是个东大的学生啊，东京大学学生，而且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呢是一个很精通德文的一个学生，特别崇拜德国，他很喜欢听欧洲的古典音乐，尤其德国作曲家的音乐。当然他也喜欢匈牙利的巴尔托克啊、捷克的斯麦达纳啊、 芬兰的西贝留斯啊，他也都很喜欢，但他最喜欢的仍然是贝多芬。那他在他的遗书跟他的日记还会记下他的很多的阅读清单，这个清单很吓人啊，因为很多时候他直接用德文读，比如说他读迪尔泰、读费尔巴哈、读费希特、读黑格尔、读康德、读考斯基、读马克思、读尼采、读兰克、叔本华，也包括一些古典哲学家像柏拉图、苏格拉底，读法文书像读卢梭，然后看了一些意大利文的克罗奇，的克罗奇当时很红嘛，他的书的日文翻译，也读了列宁，读了托洛斯基啊，那这很夸张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学生，对不对？那当然也还要读文学，歌德、赫塞、席勒、雷马克，这都不在话下。好，然后他在东京大学的时候呢，他特别崇拜当时日本被压抑的一些的左派跟共产主义思想家的他们的著作，然后后面呢还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然后就大受震动。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读列宁跟斯大林了，已经开始，而且印象非常深刻。他甚至说过，真希望日本也出现这样的人。他另外呢，他的信日记里面还常常提到他的一个好朋友啊，是后面的东京大学一位挺有名的一个学者，叫大内利。那他正跟大内利通信，里面大内呢是坚决反对战争，并且希望日本战败。但是对大内，因为对他而言呢，战争是为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当权者而进行的，并不是为了一般民众。他也告诉这个佐佐木，你其实不应该有这种战死的念头，你为了这种战争而舍身是非常愚蠢的。但是佐佐木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想法却不一样。他认为啊，他们的敌人美国和英国呢，是象征着资本主义之恶，所以战争还是对的。他觉得呢，日本啊，这时候他的责任就是要保护日本免于遭受资本主义的毒手。然后后面呢，他又讲到啊，他有他的日记里面这么写，今天算是已经出现接近新时代的精神了，而且已经形成了物质的基础，不过我们不应该忽略，还是有旧资本主义阵营的遗物残留在各处，这股力量已经根深蒂固，无法轻易拔起，所以如果战败可以让这股力量的根基动摇，或许也算得上是因祸得福。我们现在要追求的就像是浴火凤凰一样，从灰烬中重生，只是一次两次的失败，只要日本人不死，日本是不会毁灭的。请注意啊，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也是大量的这些特工队员的信里面跟日记写到的东西。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死啊，就象征跟日本即将到来的失败，他们都知道一定要输了，但是这都必然像浴火凤凰一般，日本是会得到重生的，而自己的死呢，则是贡献于日本的重生，而日本重生的结果呢，就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比如说佐佐木八郎就认为日本将会走向这个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之前讲的上原良司呢，则认为透过自己的牺牲，日本最终能够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然后他这个佐佐木八郎又讲了一段话，他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那些紧抓着旧资本主义体制不放的老糊涂虫和盲目非理性的军人，甚至是如井底蛙般的傀儡技术者，他们是没办法度过这个时代的。他在直接批判日本的掌政的当局啊。后来呢，他又知道了德国的情况是怎么样，他甚至还看过，因为那时候日本也会播嘛，德国的一些纳粹宣传电影，比如说列尼斯塔尔那部非常有名的《意志的胜利》，他非常讨厌这部电影，因为电影里面的所有个人都是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对祖国感到自豪。他认为这种情况让人可以理解被国家主义动员的想法，但是他对这种手段感到震惊，在共同体的名义下把劳动视为神圣的，把国民白痴化，让国民学习战争，并且以此为乐的独裁者，这种人，希特的这种人的手段违背人性，违背历史。然后跟着呢，他又谈到啊，我想要亲身揭露现在日本所谓的日本精神、皇国的欺瞒的真相。 然后动不动就要我们去送死，这种想法有多么的愚蠢。他不断批判这些，但同时他又知道自己现在一定要死，所以他必须要解释自己的死的意义在哪里，必须说明自己不是那种军国主义底下的蠢蛋。但是他仍然采用了，不知不觉的采用了军国主义的一些感性的审美的东西，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樱花呀，用樱花的散落来形容自己即将面对的死亡，浴火重生啊，用这样的意象来想象自己将要经历的一切跟国家的未来仿佛是能够连接在一起的，这也是一种很奇特的甚至是矛盾的思路，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京都大学的基督徒，这是个基督徒啊，叫做林世照。那么他呢，当时呢在开始征召这些大学生之后啊，他的家人呢都希望他不要加入海军，因为加入海军可能会被送到国土之外战况很激烈的地方。可是呢像他这样的当时的很多大学生啊，其实是很讨厌日本的军政府，他们认为日本已经被封建而残暴的陆军所统治，海军是唯一不会受到陆军控制的欧洲。很有趣，他们认为进了海军就好像出国了，而且是去他们心目中因为读书的原因觉得特别向往特别先进的西欧。所以他说呢，如果他跟妈妈和姐姐说，如果不自愿加入海军，那就要入陆军了，如果到陆军那种地方就等于举枪和拿剑自杀一样，所以他要加入海军。好，加入海军之后呢，他就开始写很多的日记，包括他当然后面也是特工队员。他就说到啊，他为什么要参献身呢？他说想到这个国家正被龌龊的家伙蹂躏，我就感到无法忍受。那么而且呢他还在书信里面批判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让他觉得痛心疾首，非常的羞耻。可是他仍然觉得此时此刻他要为国家而死。他的死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何在呢？他说这是神的意志，因此他会说，我会一边唱着赞美歌一边迎向敌舰而去。耶稣说让人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而且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参加特工队这种行动是自杀的行为。你如果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讲的话，这是绝对不能理解的。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把特工队员开着飞机这种叫做自杀轰炸机，但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这种行为叫做自杀，他觉得这个行为叫做舍弃，舍弃世间的一切，就像跟随耶稣要舍弃世间俗世的一切一样。这又是一个特别的很奇特的一个案例，是不是？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日本之外的人都会认为啊，这样的一些的青年，他们的死是毫无意义的，是白费生命的，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可是你从这些年轻人他们本身他处在那样的状况，他必须要告诉自己，我的死是有意义的，我的一生才是有意义。才二十多岁的青年，读了那么多书，那么优秀的，整个日本最优秀的青年有一大批都在特工队里面，他们会觉得自己必须要赋予自己死亡一些意义。就更不要说他们的家人也是觉得他们这些年轻的孩子就这么死了，这是为什么死呢？那个意义何在呢？所以你看，包括像靖国神社这样的地方，有一些这些在起码几十年前这些战死的人，这些日本士兵战死的士兵，他们的遗族啊都还会去靖国神社参拜。我们一般觉得那就是怀念军国主义，对不对？那靖国神社当然是有这一面，不要说他没有，靖国神社当然绝对有他的这种军国主义面。他在这里面完全避谈战争责任，美化这些，继续沿着军国主义的思路去美化战争之死亡这种事情。可是对于很多去那里要祭拜自己的儿子自己的亲人灵位的这些人来讲，他们是逼迫着自己必须相信， 自己的儿子死了，那恐怕真的会是成为靖国神社的樱花，他在里面继续得到供奉，他才是有意义的。这个东西呢，不是一个保守的讲法哦。甚至我举个例子，像涉川大吉，涉川大吉是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激进派学者，是个反战派。他跟鹤见俊夫几个人都是好朋友，战后非常有名的左翼学者。他说到他呢，很多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会比较熟悉，是因为他是上野千鹤子的老公嘛。上野千鹤子不是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不婚主义者怎么又会结婚了，而且就是跟这个涉川大吉，而且说他们两个是维持一个婚外情的关系长达20多年。那上野千鹤子自己解释过，他们只结婚了15小时，那就是因为他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在涉川大吉呢死前，上野千鹤子赶紧跟他结婚，那么而且让涉川大吉，他这个结婚的名字还不是跟上野跟涉川大吉的姓，而是涉川跟了上野千鹤子的姓，叫上野大吉。这样子呢，上野千鹤子以后就能够以他合法婚姻伴侣的身份帮他处理他的遗产，包括他的遗稿等等等等。 OK， 说回涉川大吉，涉川大吉就因为他自己也做过这种学生兵，不过不是特工队员，所以他对这个情况很了解。他说啊，我们很多人就会指责这些死去的这些士兵的家长，说你们还要纪念他们什么，这是没意义的。我们这么讲的话就太残酷了，是因为对他们而言，自己的孩子死必须是有意的，怎么能够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去死了呢？持有类似观点的还包括一些特工队员当中的幸存者，比如说像田英夫啊，这个老一辈的中国人可能还记得他，因为他是做过日本的参议员，然后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和平主义者、反战主义者。那么在90年代的时候就来找，在中日刚建交时就来过北京好几次，甚至在1990年代联系民进党的创党大佬，台湾名叫创党大佬许信良密访北京啊。说到许信良，今天你大概都会觉得民进党的创党人啊，这台独分子啊，怎么还能来北京呢？是啊，他来了，而且他最后才应该是2015年就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他还上过北京天安门城楼呢。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原田直，也是一个幸存者，他是1970年代80年代分别两次出任日本的外务大臣，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者之一啊。那么好，那么说回刚刚讲完这些事儿啊，那么就讲回，终于讲到重点了，就是到底这个早田希那要去的芝兰特工和平会馆是个怎么回事儿？这个地方啊，就像一开始讲的，他在日本的鹿儿岛附近的南九州市，本来就是这种特工队的一个基地。那么当时呢是有这么一个特工队，他原来的指挥官啊叫做菅原道大，他在这个地方呢看到有些祭祀的痕迹，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当地人啊，他们当年在这里呢，有些是跟这个特工队员有关系的。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特工队员妈妈的一个人，特工之母的一个人，叫岛兵灯米。这位女士呢是在当地开餐馆的，她这个餐馆呢常常是当时的这些特工队员们他们吃饭的地方。然后呢，而且呢她还代理这些特工队员，要死之前要寄遗书嘛，不是，就帮他们寄遗书。那么像这些人呢会在当地，那么继续在这边祭祀这些从这边出发一去不回的这些青年。然后这个菅原道大，原来他们的指挥官来到这里看到这个痕迹，就有一个想法，不如在这建一个观音像来安慰这些亡灵了，叫做后来还真建起来了，木款建起来，叫做特工平和观音像。那么后来呢，他慢慢想把这边呢变成一个场地来纪念。那这个场地由于当时是这些纪念这些死去的特工队队员，记不记得这些开飞机的特工队员，日本叫雷神嘛，所以本地人甚至把这个地方叫雷神神社。然后但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啊，在战后1950年代的时候啊，是被很多人反对的，就觉得你这不是在美化战争吗，你还搞这个干嘛呢？ 然后这些支持建纪念馆呢，就解释不是为了美化战争，而是要为了反过来宣扬和平，获取教训。那么当时有个批判他们很猛烈的一个作家啊，叫做高木俊朗。那么他呢，又一边批判，他也实际去该地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做了很多的采访。那由于他是个很知名的作家，他做的这些采访呢，又间接的推高了这个地方的知名度，甚至还当时出现了一首很有名的流行歌曲啊，叫做《码头上的母亲》啊，按日文叫做《岸壁之母》。这首歌呢，是基本上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等着这个士兵出国，等他回来的妈妈站在这个日本岛的这个岸边上，一天天的等，看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呀、啊？等等等等。好，那这个后面呢，甚至还有电影啊，关于这个特工队的日本拍的影视剧其实不少，包括这个铁道员闻名的这个导演啊，在中国比较闻名的导演降崎康南，他还拍过一部《萤火虫》啊，这个电影都出现过这个特工之母的这个形象。好，然后呢，这个特工之母啊，鸟兵灯米，他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自己原来开的餐厅呢，变成了一个小旅馆，招待这些要来这里告祭这些自己死去的亲人跟孩子的这些母亲、这些家人们，让他们住在这里。然后慢慢慢慢，这个地方呢，这个遗物馆真的就建立起来，就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芝兰特工和平会馆，那也变成了一个观光圣地，而且是很有名的观光圣地，其实在日本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个旅游网站 TripAdvisor 甚至在2019年的日本博物馆排名里面呢，就最受欢迎的博物馆，甚至这个是排第一位，比东京国立博物上野的那几个博物馆还要排名更高。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很多日本人都会去，如果去到鹿儿岛附近，都顺路可能会去逛一逛。然后你甚至现在在看这个九州也好，鹿儿岛市也好，他们的官方旅游宣传旅游网站啊，甚至是中文版都会介绍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由于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里面到底展览的是什么。不过好在呢，它有个网页，而且这个网页也是有中文版的，里面呢还有一些介绍，介绍这个博物馆是要干嘛的，然后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又是些什么东西，然后也有很多的外国媒体报道过它，比如说《时代》杂志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就有一篇报道是谈这个地方。好，然后呢，我念一下他这个中文网页上面写的东西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冲绳战役当中，这是个网页一打开介绍本馆宗旨的时候写的。他说被称为特工的自杀式攻击作战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作战形式。在芝兰特工和平会馆里面展示，在这场作战中与装有起爆装置的飞机一起撞向敌舰的陆军特别攻击队员的遗物及相关资料。我们非常感念这些特工队员以及战死在各个战场的众多牺牲者，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和平的日本。静静地回顾着他们的遗德的同时，再次感到这种作战方式是无视于生命的珍贵及尊严，是决然不可取的。另外也切身感到不应该发动这样的悲剧战争。展示这些珍贵的遗物和资料的过程中，更要感谢各位遗嘱的理解帮助以及各方人员的鼎力协助。特工队员们抱着一去不复返的必死精神出击时，想必是希望再次换回国家的和平与繁荣。然后他的展览手册里面还有这么一段话，为了传达历史的真相，我们保留并传承当时的遗物和相关资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并且表明与宣扬和平的讯息，不要让战争的悲剧再次发生。此外，我们希望借此能够对整个世界和平有所贡献，进而确保和平以及珍惜每一个珍贵的生命。那么他甚至还列出了一些学生参观完这个展览馆之后的一些留言啊，比如说有个小学生写，我想更加珍惜生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有个高中生说， 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更加了解这些士兵的想法，并学习如何避免历史再次重演。我不希望这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惦记着家人的年轻人性命白白牺牲。我想重新思考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那我说回我刚才讲过的《时代》杂志的那篇文章啊，它里面就介绍到，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黑白照片，就是这些特工队员的遗影。那么其中有一张呢，让当时那位记者印象特别深，是五个这些年轻人一起抱着一只小狗在玩耍，让他看了，这个记者看了印象很深，因为觉得这马上就要死的年轻人其实就是小孩抱着小狗在玩。那他们的遗书呢，也就像刚才我念的那几篇一样，其实内容非常复杂，甚至是矛盾的。而大部分看的观众呢的反应呢，这个记者采访就是说，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坏事，可是这些队员呢却被迫去做。然后他又在这个博物馆的大门口看到他写着自己的目标，在门口上面有几个句话，叫做纪念这些飞行员以及曝光他们悲剧的上升，好让我们明了永久和平的需要，并确保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然而你现在这么听起来好像很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你想想看，为什么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博物馆啊，拿着它里面收集的大量这些特工队员的遗书，他们的文物，要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的时候，我们中国跟韩国都是强烈反对的，认为这是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我们听起来好像他们就是说要汲取历史教训，要永久和平啊，对不对？要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呢？那这为什么会是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呢？我们不要忘记，就在2014年他们做这个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的同时，有一部电影在日本上映了，叫做《永远的零》。那这部电影呢，在中国当时也很受欢迎，还蛮多人看的啊。那他是他讲的就是这么一个这些特工队员的故事，讲他怎么样一直怕死，怎么样都不愿意上战场，各种借口，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去了。那大部分人看完这个电影都觉得这部电影是个反战电影，是不是？觉得这个电影是告诉我们生命的可贵啊。那些队员就莫名其妙这样牺牲了，而这个男主角最后还是要去死，但是他还是期望世界最后是留下来给一些年轻人去重建，去和平的，是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当年被很多人认为啊是这个主张和平的电影，却被宫崎骏，我们熟悉的宫崎骏质疑他其实是右翼电影，说他是右倾的，是在美化战争，宫崎骏直接这么批判他。我们要搞清楚，这部电影啊是改编自一个小说，这个小说的作者呢叫百田尚树。百田尚树是谁呢？这哥们呢现在是日本右派政党保守党的创办人，那么也是个很，他这个保守党是真的是保守党，是反对同性恋婚姻的。那他做过日本的 NHK 的经营委员，在安倍晋三首相时期，他对中国人印象最深，中文对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是这部电影的小说原作，改编小说原作者，而是他曾经直接作为 NHK 的经营委员，直接否认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发生过。他是个典型的我们心目中的日本右翼。而我刚才说的这个芝兰特工和平会纪念馆啊，每年8月15日，这个在右派心目中是很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呢？这就是育婴放送的纪念日，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都会有些日本右翼举着日本帝国时代的军旗，甚至穿上军装来这个会馆游行，来纪念这些为国牺，他们心目中为国牺牲的英魂。那这为什么又要和平，但是他又会被右派当成一个可以利用的场地？而一部我们都觉得是透过讲述这个神风特工队的事迹来告诫我们为什么需要和平的一个电影，他的小说作者却又是一个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呢？ 是这样的，我们要回到刚才我念的那几段话，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话听起来都有点怪怪的？这个和平会馆一开始就强调，他就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永远不要再有战争，我们要和平。这种思路啊，其实是今天在日本非常主流的思路。日本现在其实有很多关于特工队的影视作品，你会看完之后不可能有任何一部是在讲军国主义多好，我们还要再来一次，没有这回事，都是基本上带着一种反战的基调。可是这，我想今天日本这个日本年轻人的态度一样，你现在日本自卫队为什么现在要发展那么多无人舰艇，或者很少人就可以操作的舰艇或者飞机，主要就是因为日本愿意参加军队的、参加自卫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了。日本自卫队跟日本整个国家的人口一样。那么日本青年，你说他们今天还想再战斗，还想搞军国主义，我觉得这个机会太少太少。但问题在哪？问题在于，刚才我念的这话里面有这么一句：如果没有这些牺牲者，就没有今天和平的日本。这句话听起来你难道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些特工队员为什么没有他们，没有他们这么白白死掉，今天和平的日本就不会出现呢？你懂我意思吗？就假如说为什么不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发动，日本不就一直都和平吗？这些人是明明是当年的军国主义的牺牲者，是当年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跟他的思想意识形态的牺牲者，这些意识形态告诉日本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家大于一切，国家大于个人，在国家面前你个人对父母尽孝也好，你的生命的志趣也好，你自己追求的道路也好，你朋友一切都可以舍弃，就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由国家的掌权人决定的，是国家领导人决定的，国家领导人依据天皇的命令发出的，你不可以有任何质疑，不可以有任何批判，甚至你多说两句话你都是非国民。一个妈妈不想自己儿子去当兵都会被人认为是不爱国，是这种气氛下形成的。那这些人这么死了，这些人死了为什么是今天日本和平的前提呢？这些战争打到最后，打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阻碍和平的加快到来吗？我想说的是啊，就是这段话基本上跟我说的那些战死者的遗嘱的思路是一样的，跟那些特工队员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就因为人死了，你不能接受他死的这么没有意义，所以你必须要给他一个意义。那些特工队员的信里面写到的就是，我的死跟日本的战败会带来日本走向共产主义，会带来日本被神拯救，会带来日本变成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种种的想法浴火新生呢，是为了要让自己的死有意义，他必须这么讲，其实中间没有任何逻辑关系。而这些家人们无论是相信这些话也好，还是相信他们死去的儿子会成为靖国神社前的樱花也好，他也是必须给予他一个意义。同样的，今天日本许许多多这些和平纪念馆说，如果没有这些牺牲者就不会有今天和平的日子，和平的日本，基本上这个思路也是一样的。那他们真，但这个还不构成他们最核心的问题。这个芝兰特工会馆我没去过，但是以我，所以我说的可能是错的，如果你去过请你告诉我，但我看到很多对他的报道，他的参观者的留言，让我注意到里面没有给出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和背景，就是他们为什么死，当年是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宣传底下让这些年轻人要自愿参加特工作战，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使得日本发动了这样的一场战争，日本是经过怎么样的道路走上了这么一条不可回头的道路。如果一个正儿八经的战争和平纪念馆，你是不是该给全我们这个历史脉络？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德国参观类似的措施的时候，大概会看到这些的。比如说在德国，我也不会见到有一些，当然我们知道德军，德国的国军，我们会还会觉得跟纳粹概念上是能分开来的，会觉得德国在二战中牺牲的军人 他们的牺牲是作为军人本身为国而死，职业伦理上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不太会有很多的人觉得德国今天的和平是由当年的德国死去的军人带来的，不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日本会有这种想法呢？所以说这个才是他的问题所在。那这就要说到更复杂的所谓的日本的右翼啊，我们常常在中文语境底下会混淆了很多东西。我们常常很简化的吧，比如说否认南京大屠杀，然后否认推卸战争责任，一直到军国主义会复活，要重新整军备武，要再搞侵略战争，混淆成一条轴线，觉得是完全是同一码事，或者彼此这几件事间彼此有一个连锁反应，扣成一个锁链，一个链条，一个因果链。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今天的日本你稍微熟悉你就会知道，至少在青年一代那里，觉得你觉得要复活军国主义，我觉得是太困难。今天的日本青年的那种状态是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再发生，至少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日本青年都会觉得，日本人都会觉得和平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包括成年人都会觉得是这样，不可能再发生战争，也不应该再有这样的战争。但是同时有些右派，包括右派在内，都会觉得不应该。但是同时这些人里面有一些人，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永远的零》的原作者，他是会否认战争责任，他是会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种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大概会假设，如果你不认清楚军国主义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不搞清楚战争事实的话，悲剧可能就会重演。我们一般都会这么讲法，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近现代上发生过的悲剧，我们不正面面对，我们去掩盖它，我们去避而及之的不谈它，它会不会有机会重演？我们都觉得是有机会的。但是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右派之中有很多光谱，它光谱很宽泛，日本右派有的人是会觉得没有南京大屠杀，其实当时的这个战争也不应该叫二次战，叫大东亚战争，这是右派言语。但同时他又会说这些死去的人都是为和平而牺牲，然后今天的日本呢应该是一个要永久和平的地方。但这里面又有一批人会觉得要废除宪法九条，要让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它是个非常宽泛的一个光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大部分的日本青年，我想他要来去这个地方参观，他不会想的那么复杂，他大概想的就是啊，这是个告诉我们战争多残酷，不应该再有战争的地方，多于想去觉得啊，那场战争又发生了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们要怀念它，要记忆它，不太会是这样。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个博物馆没有一点问题，它的问题就在于我说到的，它回避了整个战争发生的背景，特工作战这种想法背后可怕的意识形态宣传，它可能是这样，因为我没去过，我猜测是这样。他有可，但是因为我看他的这些中文介绍，他的资料手册以及这些报道，我得出这样的一个印象。以及我看到包括时代杂志这些记者的采访报道，也都对他有类似的批评，这是他的一个问题。但这又不表示那些特工队员也好，他们剩下来的家人亲友也好，他们那种想法本身就觉得就像完全的就是军国主义的信徒，就像我刚才我念的那几位特工队员他们的日记跟遗书，你就看到那里面有太多的复杂的想法的存在。好，今天讲到这完全严重超时，所以我今天已经又到了早上七八点了，所以我没办法今天在这里再回应各位给我的留言了，我们下一回再聊好不好？很抱歉，但是还是要给你听音乐。我今天给你听了一首音乐啊，是来自一个钢琴家弹奏的作品，这个钢琴家叫帕夫库什尼尔，帕维尔库什尼尔，他不是一个太有名的钢琴家，他是个俄罗斯钢琴家。我找不到他的唱片，有俄罗斯出过他的唱片，是俄罗斯钢琴家，但是找不到那个音乐啊。我看到他的唱片的 title， 但是据说在俄罗斯他还是个不错的一位钢琴家， 那为什么忽然讲到他呢？是因为他在8月2号去世了。他怎么死的呢？他在监狱里面绝食而死。他为什么会坐牢呢？是这样的，他是因为从2022年开始就在他自己的油管频道抗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甚至还在一场他参与演出钢琴协奏曲的交响乐团的一个音乐会上面，在音乐会上面公开发言反对战争。然后他在今年5月被俄罗斯当局逮捕，然后逮捕之后呢，他被送到了比罗比詹市的监狱。比罗比詹市在哪呢？其实就在我们黑龙江外边，我们西伯利亚的黑龙江外边就是了。这个比罗比詹市是个俄罗斯底下的一个犹太自治区，他在那里坐牢。然后到了一个多月前，他开始绝食，终于到了8月2日那天不幸去世，享年39岁。啊，他甚至之前还写过一本小说，其实也是最近他死之前才在德国出版的一本小说。嗯，他也是现在乌克兰不是又反过来入侵俄罗斯一个州叫库斯克州吗？他其实本人平常常住在库斯克的，他是库斯克爱乐协会的成员。那么他去世这个消息在国际音乐界里面引起很大的轰动。那么最近有很多国际知名的钢琴家，像 Martha Argerich 等人都联署了一封文件声明来悼念这位库什尼尔。那他做了一件很令人震惊的事，他是也算是一种自杀，他是因为抗议战争绝被捕，最后在狱中绝食来做完他人生最后的抗议。那由于我找不到他的唱片，我只能够在油管上面找到一个音质不是太好的他的一次演奏会的录影。那他演奏的作品是拉赫曼尼诺夫这位俄罗斯大作曲家他的前奏曲集。我们来听这整晚演出的第一首，就是拉赫曼尼诺夫升 C 小调前奏曲作品3-2，大概也是拉赫曼尼诺夫20多首前奏曲里面最有名的一首，演奏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位帕维尔·库斯尼尔。